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各位读者、各位同学，大家好！咁啊，又到咗历史在笑上堂嘅时间。咁今日咧就要讲下呢个所谓容共嘅社会同埋政治背景，系嘛？咁喺讲容共嘅社会同埋政治背景之前咧，咁我哋就必须要将上次讲嘅所谓一大嘅啊，今次简单啲做一啲叙述啊，呢个中国共产党嘅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實在即係民國十年1921年，即係共產黨喺7月左右開呢一個所謂一大之前咧，咁啊已經係喺即係呢個蘇俄嚇嘅共產黨嚇，同埋即係呢個第三國際嘅領導底下咧，就喺呢個中國各地已經設立一啲組織嘅啦，咁啊。咁當然主要就係呢一個吳廷康嚟到即係中國之後咧，喺北京就見過呢個即係李大超。在上海咧就見呢個陳獨秀，係嘛？咁啊，呢、這個所謂南陳北李咧，就係、是、呢個所謂中共即係個建黨嘅一個好關鍵嘅人物。嗱喺我哋即係呢一個容共與清黨去到尾聲嘅時候咧，我就會將一啲相關嘅人物咧逐個做一啲簡單嘅介紹啊。就而家講嘅時候，即係好弱略咁講下陳獨秀係邊個啊，李大超係邊個？咁啲關鍵嘅人物，譬如話，即係喺呢個一大成立嘅時候，有幾個主要嘅所謂人物啊。咁當然咧，嗰日出席嘅13個代表嘅啫。咁其中嗰幾個好重要嘅係建黨嘅重要人物，包括呢一個所謂陳公博啦，仲有周佛海啊呢啲咁嘅人啊，這個譚平山啊呢啲，咁好多人就唔好熟悉呢啲名嘅，但其實佢對成個中國共產黨嘅建立咧，呢啲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包括毛澤東當時都係即係參加一大嘅湖南嘅代表，咁當然，但係當時嘅兩個即係創立共產黨同第三國際即係大家溝通嚇，要創立呢個中國共產黨一個咁嘅組織嘅兩個最關鍵嘅人物南陳北李咧，喺呢個中共嘅一大咧，基本上佢哋都係冇出席嘅。咁喺呢一個1921年7月即係中共一大召開之前。嗰、那個臨時中央成立咗之後，咁啊各地建立咗好多組織，咁呢個我哋喺上文已經講過嘅。咁啊關鍵嘅兩個俄國人咧，即係兩個蘇俄共產黨啦嚇，咁啊第三國際嘅代表吳廷康同埋另外一位馬林咧，喺呢個中共一大啊，即係所以中共嘅成立咧。佢係擔任相當重要嘅角色，其中一位就係馬林啦，係咪？咁馬林咧就原本就係呢一個即係可以講話促成中國共產黨成立啊。咁吳廷康咧就係呢個中國共產黨產生嘅即係嗰個產婆，係咪？咁兩個都係好重要嘅。咁馬林亦都係一個遠東問題專家，當時喺蘇俄共產黨嚟講，佢係一個遠東問題專家，係嘛？佢係呢個所謂民族與殖民地委員會嘅秘書啊，咁啊，佢喺中國即係嘅期間咧，其實就係對呢個中共嘅成立以及發展同埋參加國民黨嘅過程裏邊咧，佢係做一個指導者嘅角色。咁換言之，當時中共即係創黨嘅時候咧，呢兩個即係蘇俄共產黨咧，一個吳廷康，一個馬林啊，佢就係負責指導啊呢個中共嘅成立，同埋後來中共加入呢個國民黨。咁佢哋都先後有同國民黨嘅領導層咧，亦都有聯繫嘅，係咪？咁馬林其實係原本係荷蘭人嚟嘅嚇。咁關於佢嘅歷史咧，大家其實都可以上網揾到。咁咧就喺呢一個部分咧，其實我想講一講咧，就係呢個一大咧，